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二，农历3月初8，北京阴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芬兰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习近平今天启程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 权威访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解读雄安新区。 清明时节文明祭祀建成习惯，各地群众绿色过清明树立新风尚。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连续重污染天气，环保部已赴地方督查。 教育部鼓励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厨房、配餐间等安装监控摄像装置，接受家长监督。 新闻观察，江西、河南等多地县政府被纳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编辑短评，全面依法治国，绝不允许政府成老赖。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将接受被捕后首次检方调查。 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4月3日，在对芬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芬兰赫尔辛基时报发表题为《穿越历史的友谊》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我即将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今年适逢芬兰独立百年纪念，我很高兴同芬兰人民分享喜悦之情。芬兰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是第一个同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两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为双边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芬关系经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不同幅员、不同文化、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中芬两国正在积极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面临良好发展机遇。中芬经济优势互补、合作互利共赢的特点突出，中国推进十三五规划同芬兰实施2025发展愿景多有契合，双方在创新创业、清洁能源、生物经济、北极科研等领域务实合作将呈现更多新亮点。中方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欢迎芬方积极参与，中芬人员往来密切，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中国将于2022年举办冬季奥运会，芬兰是世界冰雪运动强国，双方合作大有可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芬关系，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通过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习近平强调，这次访问是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北欧地区，中国和北欧国家有着良好双边关系和真诚合作意愿，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稳步扩大。中国是欧洲值得信赖的伙伴，当前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趋成熟深入，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全面推进，双方对接各自发展战略，加强利益融合，对促进中欧共同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相信中国同北欧的密切联系将为促进欧洲繁荣和中欧关系发展做出贡献。中芬两国人民要携手合作，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创造人类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将启程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并于4月6号到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此访有哪些主要行程看点和预期成果？请听央广记者刘乐、王宗英、张小璇的报道。 4月4日至6日，习近平主席将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习近平主席今年首访欧盟国家，也是作为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北欧，同时还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22年再次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王超介绍了访问期间的主要行程看点。 访问期间，习主席将同尼尼斯托总统举行会谈，出席欢迎仪式、签字仪式 共建记者和欢迎晚宴，分别会见西比莱总理、洛克拉议长。习主席将同芬方领导人就中芬关系、中欧关系、各自发展道路以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凝聚共识。访问期间，双方还将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分析认为，此访芬兰将达成一系列合作，实现两国关系好上加好。中国前驻瑞典大使陈明明： 2013年芬兰总统访华，双方决定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的伙伴关系。习主席这次去呢，我认为双方将会确认加强这样一个伙伴关系。另外就是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芬兰呢也在提出来，它有一个2025年的全国发展计划。所以这次访问也会为双方在各自的发展战略对接方面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毫无疑问，这次访问呢会使这个中国芬兰之间本来就非常好的这种友好的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月6日至7日，习近平主席将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美国新政府就任以来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备受外界关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虽未谋面，但两人沟通一直顺畅，这其中包括两次通话、多次通信。双方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认为中美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都期待着早日举行两国元首会晤。当然，中美两国还有分歧不可避免，但两个国家有着共同广泛利益和坚实合作基础，坦诚对话就显得尤为重要。外交部主管美大地区事务的副部长郑泽光表示，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我们愿意本着这样的精神，同美方共同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双边的、地区的、全球层面各个领域的合作，同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和管控敏感问题，推动新时期中美关系取得更好的发展。 新华社消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光迪日前就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有关热点问题回应了社会关切。徐光迪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京津两地过于肥胖，大城市并突出，特别是河北发展与两地呈现断崖式差距。设立雄安新区有利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对于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泉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雄安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基础上，还要以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为目标，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建成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地、创新要素资源集聚地，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打造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支撑京津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清明节，各地迎来祭扫高峰，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等传统祭扫方式正逐渐被鲜花祭扫、网络祭扫等新兴的祭祀方式取代。绿色祭祀之风让传统的清明节逐渐回归清静与文明。请听报道。 在南京雨花功德园，记者看到带纸钱扫墓的市民很少，绝大部分市民都手捧鲜花。除了传统的菊花外，今年带百合和丝带的市民也不在少数。林女士 就带了两束鲜花和两个黄丝带，一方面是为了环境更好，另一方面也是响应现在政府的这个环保祭祀的政策。 鲜花祭扫新风尚，让以往十分红火的卖纸钱、纸扎祭品的摊点看起来有些冷清。摊主王女士说，今年他们降低了传统祭扫用品进货的比例，也开始卖起了鲜花。 鲜花的比例要比往年要高很多。 在山东淄博周村古街，孩子们将一个个亲手绘制的风铃挂在了街头，微风吹过，清脆的铃声沁人心脾，成为了缅怀先人的新方式。小朋友王海林， 清明节是祭祀的节日，今天来做风铃纪念去世的人。 风铃上，孩子们不仅写上了对先人的哀思，在老师的指导下，还绘画上了清明时节图。绘画老师刁丽， 就让孩子们知道这种传统的节日是怎么来的，让孩子们都明白，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第八中学，网络祭扫音乐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踊跃参与，给音乐献花、留言等传统祭扫活动环节都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和键盘输入来完成。学生王于俊， 他们很英勇，不畏惧战争，而为新中国也做出了努力，让我们更了解历史。 为了倡导绿色节地、生态安葬的理念，陕西铜川市民政系统90多名干部职工在铜川市最大的公益性公墓植树上千棵。铜川市殡葬管理处主任程达勇， 引导大家移风移俗，改变传统的丧葬习俗，逐步从过去的这个卧室葬向壁葬、树葬、草坪葬转变，最后走节地生态安葬这种葬式。 为了应对一些地区传统祭扫带来的火灾隐患，清明节期间，武警森林部队出动近万名官兵，携带灭火装备，深入全国重点林区、景区和公墓，确保安全。央广记者孙重峰、陈维奇报道。 黑龙江大兴安岭，武警森林部队直升机支队4架森林灭火直升机在重点林区开展空中巡护。武警森林部队直升机支队政委陈刚： 我们支队4个机组，30余名官兵，前出2个护林航空站，1个驻防点，机组全时战备，配合驻地林业部门开展空中护林巡航，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森林火灾。 大林农场发现地方行政野外用火。 在我国西南地区，武警云南森林总队派出26支防火执勤分队，在玉龙雪山、高黎贡山、无量山、善州林场等重点景区林区进行定点设卡，严控火源火种进山，及时制止各种野外用火。武警梁山森林支队支队长张宏伟： 一方面设立15处防火宣传点，利用防火宣传车播放火灾危害录像和安全用火常识，引导当地市民文明祭祀；另一方面，支队派出10支防火小分队走村入寨，张贴宣传标语，发放防火宣传单，同时官兵24小时待命，确保遇有突发森林火灾能够快速出动，高效扑救。 昨天起持续到7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出现中到重度污染过程，环保部也开展督查。央广记者杜西蒙、冯月报道。 北京市从昨天下午3点起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提升为橙色预警，并启动相应应急措施。从5号0点开始，国一和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将在北京市禁止上路行驶，直至预警解除，解除时间是污染变化情况另行通知。同时提醒公众加强健康防护。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报预警中心分析员刘冰表示，受到多天污染物累积影响，预计6号前后区域污染程度可能达到最重。 对于北京地区的话，应该是污染最重的是在5号到这个6号的白天，在他们这个我们所说的弱冷空气到来之前，有可能达到中度、短时重度污染。其他的地区的话，5到6号是以天津，包括河北中部、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的部分城市是会出现中度污染。6号到7号，由于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冷空气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中度及以上。其中河南北部的地区在7号左右可能会出现短时的这重度污染。 截止目前，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郑州、鹤壁、安阳、新乡、焦作、濮阳、运城、晋城市已经启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邯郸、邢台市启动黄色预警。4月1号，环保部组成7个机动督查组，由分管部领导带队，已经分别抵达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邢台和安阳市开展专项督查。昨天共检查了173个敏感点位，发现问题120个，环保部已将督查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地方政府，责成地方政府立即整改，并限期反馈整改结果。 教育部日前发通知，鼓励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厨房、配餐间等安装监控摄像装置，实现食品制作实时监控，公开食品加工制作过程，自觉接受家长和学生监督。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教育部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学校和幼儿园食品安全管理和传染病防控工作，同时也鼓励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厨房、配餐间等安装监控摄像装置，接受学生家长监督。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新教授认为这种方法很有必要，同时他也强调了校方应负起的责任。 一个呢，就是说校方本身的这种管理机制问题，因为有些食堂可能它是外包的，不是学校自己管理的这个食堂。那么对于这部分这个食堂的监控呢，我觉得校方应该是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尤其是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应该是有相应的图像可以调取，在这个追究责任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证据。 教育部通知还强调，要实行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明确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和每个岗位的安全职责，层层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加强食堂管理，严格管控各个关键环节，禁止采购和使用无食品标签、无生产日期、无生产厂家及超过保质期的米、面、油等食品原料和食品。 因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江西奉新县、河南确山县等多地县政府被纳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成为老赖。央广记者管新报道。 这几天，一份盖有江西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章的执行决定书在朋友圈刷屏。这份执行裁定书显示，宜春市奉新县政府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宜春市中院决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意味着奉新县政府加入老赖队伍。奉新县政府陷入的这场信用危机源起于当地市政工程引发的合同纠纷。申请执行单位的法人代表张正兵说， 简单理解就是政府不讲诚信、不履行合同造成，其他东西讲多了都没有用。为什么？生效的法律文书都已经判决了。 此事引发舆论热议后，奉新县委宣传部微信公众号奉新发布对外发布情况说明称，将尊重法律裁决，严格按法律履行义务，配合法院做好相关工作。我国法律规定，在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后，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在乘坐飞机、高铁以及入住酒店、高消费的时候都会受到限制，还有可能会因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北京盛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连大友表示，尽管法律有这样的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对政府失信的惩戒太弱， 很多地方政府即使违法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这个行政诉讼法有相应的后果，但是现实生活中呢，上级政府呢对下级政府负责人的违法行为也没有进行处分，那么就导致行政诉讼法就实现了一种空转，它就败诉了但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导致依法行政呢，我觉得还是和理想的有很大的差距。 有媒体记者查询发现，被纳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政府有470个，其中20个县级及以上政府22次上榜，包括8个河南的县市区政府。经过记者逐一查证，河南的确有8个县市区被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编辑短评：全面依法治国绝不允许政府成老赖，撰写肖志涛。政府竟然成了拒不执行司法判决的老赖，当前国内绝不仅奉新县一家，这两天就有20余个县级和县级以上政府因为进入失信名单而被曝光，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司法的进步，民告官不但告得赢，而且执法动真格，执行不到位就得上失信黑名单，法律在保护公民权利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正显现出强大的力量。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基层政府视法律如儿戏，面对判决拖延扯皮，死抗硬赖，想不了了之。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连政府都成了老赖，如何解决民间的执行难问题？政府的公信力何在？法律的威严又何在？其实政府成老赖根子在领导，政府执行不积极，归根结底是主要负责同志不积极。主政一方的领导要接得住发展的成果和荣誉，更要担得起错误和失误的责任，否则就是不作为，就要负主体责任。 根据我国法律，当政府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将在乘坐交通工具、餐饮住宿等方面受到限制。现在看来，有些领导对此并不担心，有关部门不妨在其政绩考评和个人升迁上加加码，看看还赖不赖。全面依法治国，各级政府既应当是执行者，也应当是推动者，绝不允许政府成老赖。 今年40岁的许峰是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派出所的一名刑侦民警。从警21年，他一直战斗在公安第一线，而就在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却倒在了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路上。他用忠诚履职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誓言。请听央广记者陈鹏的报道。 今年3月11日，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决定对一宗系列电信诈骗案收网。许峰作为专案民警，于当晚19时和战友抵达湖南长沙，连夜分析案情，研究布控，抓捕行动。由于长期忘我加班工作，12日凌晨7时许，许峰因突发心脏疾病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于11时许光荣牺牲。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派出所副所长卓进岳： 120当时也宣布人不行了。说实话，当时听那个消息还是不说晴天霹雳，人都狂了。 卓进岳说，去年底大渡口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对该系列电信诈骗案立案侦查。受理任务后，在3个月的案件侦查中，许峰全身心投入，主动承担大量基础工作，昼夜循环，和战友一道先后前往渝湘等多地，走访联系受害人近100人，梳理银行卡、电子通讯等信息上千条，最终摸清了犯罪窝点，掌握人员情况，明确了活动轨迹，为实施精准打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因为像我们工作的话，加班加夜、加班加点，实际上是非常耗体力的，非常耗精神的。他就主动把那个活路都接过来了，晚上3、4点钟、5、6点钟，随时到位，非常能吃苦，非常敬业。 案件收网时，许峰却倒在了抓捕途中。噩耗传来，大家为失去好战友而痛心，同时为他用生命践行刑警的誓言而自豪。近日，许峰生前负责抓捕的该诈骗集团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重庆警方成功抓获归案，相信这是对许峰最好的告慰。 央广记者邓文辉报道。昨天下午5点50分许，一辆车牌号为湘 LFG866 的双排座货车，在湖南郴州市苏仙区王仙岭景区道路景观提质工程植树返程途中发生翻车事故，目前已造成12人死、19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目前事故责任单位法人代表及司机已经被控制，伤员已经全部就近送往附近各医院进行紧急救治，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新闻动车组，港珠澳大桥拱北隧道即将全隧贯通，北京推出网贷整改细则，湖南湘乡生产事故致4死1伤，请听报道。 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拱北隧道的最后一层实现贯通，这也意味着这个世界最大的断面公路隧道进入冲刺阶段。中铁18局副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拱北隧道项目指挥长潘建立： 这个贯通意味着我们采用这种关键技术都获得了突破，并且是利用的比较成功，比如是管木、冷冻和多层多步开挖，这种技术都是非常成功。 根据施工进度，隧道将于近期实现全隧贯通，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与主桥一起具备通车条件。央广记者李行健北京报道。 被称作北京最严网贷整改细则，涵盖备受关注的风险备付金、金融交易所模式、融资租赁合作等方面，禁止网贷平台对接融资租赁、典当、保理、担保等渠道所涉及的资产证券化、类资产证券化等业务。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军峰指出，在这样的监管趋势下，早前主管大额资产的平台确实面临断粮的风险，甚至可能直接退出。 在线上利用互联网技术、利用大数据这种技术做这个风险控制，目前来看额度比较小的能够解决，对大额的应该还解决不了。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4月3号上午11点35分左右，湖南省湘乡市澳泉食品有限公司聘请湘潭市捷宝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清理排污井过程中发生一起生产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事发时，一名员工不慎掉落进排污井， 奥泉公司三名员工发现后去施救，不幸一同掉落。目前伤者正在湘乡市第二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死者善后工作已有序开展。昨晚7点，湘乡召开安全生产工作紧急会议，并将在今天召开全市乡镇办事处部门和所有规模以上企业负责人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据湘乡市委宣传部介绍，目前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已被控制， 这个伤者正在全力的救治之中。那个保险公司的保险代表以及奥泉食品厂啊老总、董事长，他们呢现在目前被控制。 央广记者姚瑶长沙报道。 韩国检方将于今天前往拘押朴槿惠的首尔看守所对其继续展开调查，这将是朴槿惠被逮捕后首次接受检方调查。央广记者韩萌报道。 被弹劾罢免的朴槿惠涉嫌滥用总统职权，受贿298亿韩元，折合人民币1.84亿元，以及泄露机密等13项罪名，3月31号遭到韩国法院的正式批捕，目前被拘留于首尔看守所内。据了解，法院签发逮捕令后，检方有最多20天的时间继续调查，最终将正式起诉朴槿惠。韩国媒体称，如果相关罪名成立，朴槿惠可能面临着无期徒刑或10年或以上有期徒刑。在韩资深媒体人胡蝶介绍，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韩国检方将走进首尔看守所，对被拘留后的朴槿惠进行第一次正式调查。 负责此次调查的检察官是上月21号对朴槿惠进行过11小时调查的韩雄在检察官。拘留所方面表示，将腾出一间职员办公室作为朴槿惠的调查室来使用。据悉，除了目前负责辩护的刘永夏律师和贴身行政官尹全秋之外，朴槿惠拒绝了所有人的探视要求。 韩国大选将在今年的5月9号进行，所以韩国媒体分析，检方为避免影响选情，很可能赶在大选起跑的4月17号前对朴槿惠提起公诉。另外，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寅昨天获得该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正式角逐韩国下届总统宝座。 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昨天发生2起爆炸，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40分许，一列地铁列车在圣彼得堡市甘草广场站和技术学院站之间发生爆炸。俄卫生部长斯克沃尔佐娃说，爆炸已经造成10人死亡，37人受伤。俄罗斯总检察院已将爆炸案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 自1996年以来，俄罗斯地铁站先后遭遇多起爆炸袭击事件，主要包括1996年6月1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地铁列车在行进途中突然发生爆炸，造成4人死亡，7人受伤。时任总统叶利钦在声明中指出，这是一次极端野蛮的恐怖主义活动。2004年2月6日，莫斯科一地铁列车在运行中发生爆炸，造成42人死亡，250多人受伤。随后，俄官员指责车臣非法武装制造了这次袭击事件。2004年8月31日，一名妇女在莫斯科里加地铁站附近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10人死亡，30多人受伤。2010年3月29日，莫斯科市中心卢比扬卡地铁站和文化公园地铁站发生连环爆炸袭击事件，造成40人死亡，168人受伤。 法国内政部昨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俄罗斯圣彼得堡当天发生地铁爆炸事件后，法国决定加强首都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大巴黎地区公共交通安全保护。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李行健、方亮，主播文琪、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